绿灯，红灯，沧桑夜夜，独我眷恋，只追黄昏。蓝水晶那极光，耀眼夺目，劲舞狂歌震撼。浓紫色的芬芳沾山梅里，迷离幻化飘逸，尘埃里翻滚，要享受极乐，沉迷痛楚的寂寞。常紧握的你手渐觉乏力，堕落得心心心，不想见凌乱的清晨，不想爱已深爱的亲亲，他温暖，他可爱，他无言无语消失于苍白黑暗，将潇洒挂在麻木上，掀起无声的回响。迷离幻化飘逸，尘埃里翻滚，要享受极乐，沉迷痛楚的寂寞。常紧握的你手渐觉乏力，堕落得心心心。